咁啊，定十啊， 就係由五定相亡。咁啊，明呢個意識分別係可以追憶過去，亦都可以分別現在啊，亦都可以安排未來。 呢啲就係呢個意識嗰種嘅分別作用。咁啊，正法嘅思辨啊，係由於益即造作呢個正。咁啊，於其中間就分別呢個是非好丑，就如起呢個煩惱嘅思辨啊。咁啊，呢個思辨咧即煩惱，就名為嗰個正法思辨。個容易嘅力行嗱，咁啊容就係有兩種嘅意思嘅。咁啊，第一種咧，容就即是係容納啊，就係容納呢個現道六塵嘅影子。咁啊，第二種咧就係形容啊，就係自己安排呢個善惡嘅境界，係還自取相以為受用，呢一都係屬於呢個意識嘅事。不離親就無相。离觉就无性，就是话个意识，咁啊升起嚟嘅时候，咁啊外咧要假设呢个法尘，内就系要假设呢个意根啊，就系说明呢个意识系依呢个根尘和合，然后先至起呢个分别嘅作用，所以话离咗根尘啊。冇呢個意識可得，佢話離塵就無相啊，離覺咧就無性啊。嘅相即妄成，就係由呢個真與共塵，相即虛妄，而成啊有呢個六種嘅色心，咁啊叫做相即妄成。此就係解釋，咁啊呢個混俗嘅內由，佢話是第三重。就明烦恼俗啊，此就是必是俗名，就是为由呢个意识力，佢话记忆过去、分别现在，以及安排未来而起呢个分别心啊。所谓顿境，佢生个贪心；违境，佢生个嗔恨心。佢将所取嗰啲境界系以为真实。则有问取就为我，所取就为法啦，咁就名为痴。咁啊有呢个贪嗔痴行相扰乱自心啊，所以我哋说明咧就叫佢做烦恼俗，我话是第三重就名烦恼俗。佢犹如焦石，就生灭不停，就知见就满欲。流於世間，就越運滿上，牽於國土，就相識往成，是世四重，名叫做眾生俗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別解俗名嘅第四科，名為眾生俗。咁啊，眾生俗咧就係屬於呢個意根，即係呢個行音之字。咁啊，由行音造作嘅成業啊。咁啊，由业就感果，所以流转生死就成就呢个众生俗。佢话由业消极就生灭不停，只就约呢个大概而来，就话佢从呢个消极之间咧，都系生灭不停嘅。咁啊，其实严格嚟讲啊，呢个行音嘅生灭系好迅速嘅，所谓刹罗刹罗不停啊。好似呢个倒流水一样，个知见就侮辱流于世间，咁啊六根呢个知见每每欲想咧流恋啊于呢个六尘世间，好似眼系贪恋嘅色，耳系贪恋呢个音声，鼻系贪恋呢个香臭啊，咁啊呢个舌咧就贪恋于呢个味尘。身啊，就系贪恋于呢个色尘，乃至呢个意系恋于呢个法尘。佢话思见就无欲啊，系流于世间。咁啊，由世间咧就系有三种嘅。嗱，若是话对呢个六尘而 生爱着，就是流恋于这个气世间啊。咁若是话男系爱呢个女，女系爱呢个男啊，咁男女互相爱染，就是流恋于呢个友情世间。嗱，咁若是话一个学佛人，咁佢念念念阿弥陀佛啊，咁发愿往生西方，咁或者念弥勒佛，咁发愿佛生弥勒内院，咁或是有人咧，佢系贪禅执教，依教执观，欲想成无上菩提，咁此就属于咧流恋啊，于呢个正觉世间啦。咁由于呢个烦恼未断，咁心中各有流恋欲咬啊，每一个众生念念就如此嘅。佢话诸见就每欲流于呢个三种气质，对业运就每常轻于国土，就系话由身口意，咁所作就成业啊，但系业就系有善就有恶。咁如果我哋唔做呢个人道杀网，咁名为佢嘅十善业啊。咁若是话做呢个人道杀网，就名为佢嘅十恶业。咁若是话修唔定，佢未断烦恼啊，就名为佢嘅不动业。咁若是话品佛嘅教导，修习无常，苦空这个不净无我观，或者修这个三三昧，未断烦恼，仍然呢属于这个有漏业。咁啊，若是话断烦恼啦，就名为这个无漏业啊。咁啊，因为有业之故，佢不执自在，系为业之所主。咁啊，若是话佢作呢个念佛业，咁啊业续啦，咁佢就混住跌落世界。咁啊若是话作呢个上品十善业，就混到佢到呢个欲界啊。若是话修呢个四禅八定，就混佢到呢个色界。以共咧系无色界，即系混佢呢个上界。咁啊若是话作十恶业，咁就混佢到呢个三恶道。若是作呢个无漏业啊，就混佢到呢个方便有余土。咁若是话说明总一句嚟讲啊，就明呢个业力咧就好大力嘅，就系我哋嘅心虽然系人人都想安乐，但系可惜啊，每一个想安乐的人，而他所作的呢偏偏就是恶业啊，所以混他堕于这个恶道，就不由自主。所以经上讲啊，他说脚就刺其中，他说罗卜就掩其口啊，谷穿就脚飞去，激震就随叶爪。那么这个脚仔啊，就譬如我哋呢个神迹，咁啊呢个皮就譬如我哋呢个色身啊，咁啊如果你作如我哋呢个心就入咗呢个身啊，就俾呢个身范围咗，就好似呢个脚仔喺个皮里边啊，就唔得自在。嗱，咁啊如果呢个皮，个皮口嗰一块谷布啊，即系话薄薄俾个布，如果穿咗啦，咁啊个脚仔就会飞出去咯喎。嗱，咁啊飞到边处咧，咁就冇一定啦。咁就譬如啊，我哋去世之后，咁啊我哋呢个色尘离体啊，咁就随业而走啦。咁啊究竟去到边处咧？咁啊就冇一定啊。睇下我哋作咗啲乜嘢，我哋咪受啲咩果报啦？我哋自己都冇主宰噶，系纯粹呢个色尘系受我哋自己所做呢个善恶业， 怎麼而去這個善道或者惡道受生呢？所以說逼近就隨業走，那麼這個逼近即是這個眾生心，所謂自心就作業，業都是自心受報。他說相識就妄情，這個業道就果然，那麼有業有果報，那麼彼此相識呢就成這個眾生了，以就是解釋這個混俗之由。那麼是世俗同就名眾生俗，以就是自俗名，就是說作有漏業，那麼混到同居土就是為這個苦惱眾生。那麼若是說作無漏業，那就混到這個方便土就是為自離眾生。若是說作漏無漏業，就運到十步土，是為大道心眾生。若是作這個非有漏非無漏業，就運到這個常寂光淨土，就做個無上眾生了。那無上眾生就即是成佛，那成佛就不名為俗了。那如九界眾生通名為俗，就與等見聞就圓無二性，他眾塵隔裂就無狀二生，他正中所知，用中就相背，他同意失準就相識妄情，而第五圖就名為命俗，以就別解俗名的第五波名為命俗。那麼命就是有壽命，那麼壽命就有長短，但是始終就不是說這個人壽二萬歲初入命族，那麼亦非是人壽減至八歲名為這個命族，而是對這個常住真心在這個生死中流轉，我就接他為命族。但我常住真心的壽命就屬於無量之無量，如果我們迷了這個常住真心的壽命，無論多長都名為叫做俗。那麼此的命俗是專指的第八式，所謂一切正凡乃至等覺菩薩仍然是在此這個色中。那麼直至到成佛將能究竟破盡，所以起信論裡面說那個破和合的是自盡正故，那麼此經亦都說他說的音若盡，那麼圓滿菩提歸無所得，那麼可見這個的音的範圍呢就很廣闊的，就與等見聞就圓無二性，那麼見聞就是通此六根，那麼此六根之性就是唯一真如妙性，所以就說無疑，因為六根是同一狀性，就說與等見聞就圓無二性。那麼由於這個地水火風，那麼分三元遍覺明性，所以為事就為清就為覺就為察，再眼就叫做見，再耳叫做聞，乃至到在意就名為知。那麼雖然分成六根，但是同時一根唯一而來狀性，那就叫做與等見聞就圓無二性。他說眾塵就隔裂無狀就二生，眾塵就是上文所說十二種諸有為相，即是動靜明暗通塞乃至真如，那月即是六种神境。那么格就是分格，月就是轮月。那么现在由众尘将这个妙觉明心加起有六根这个见闻过知的知觉，所以就叫做众尘格与知觉，那么无言无故而无状升起这个六根，那么此即是第三卷六入 與共下嘅六根生起之文咧所講嘅一樣。咁啊，正宗嘅相思嗱，咁啊由於六根咧係緣一而來撞正，無二正啊。咁啊，六根嘅本體就係撞正啦，所以話正宗就係相思嘅。嗱，以乜嘢事實證明咧？嗱，例如我哋每一個人同埋聽經文法。咁就用你嘅耳根去聞法啦，咁你嘅耳根去聞法啦，但系呢个口咧，佢有时只会问一下道理噶喎，咁啊佢呢个心咧，亦都会起心啊去敬礼佛或者敬礼个法师。嗱，咁啊本来耳根系聞法，咁啊点解呢口同埋呢个心啊，佢就会来问耳，又会来相敬咧？嗰個變成咧係六根啊，呢個正咧就係相知嘅，所以耳根聞法，口能問而生起根氣。若是佢聽得唔明白，咁佢呢個心會有啲煩惱噶。點解聽嚟聽去聽唔明咧？咁如果佢聽得明白，咁佢心就好歡喜嘅，就會咧出來頂禮恭敬，就係、是、説明呢個六根咧。就是同一體證啊，所以六根就會是相思。咁啊，用功就相配。咁啊，例如眼，只係能夠見啊，咁啊眼不能當呢個耳仔咁去聽嘢嘅噃。嗱，咁啊呢個耳根，佢只能聞聲啊，佢就唔能夠像呢個眼咧，咁啊去見事物嘅。咁啊，六根嘅作用咧，每一根咧。有它的作用，每一根呢就是不同的，所以说用之中呢六根就彼此相配。那么同意的不准呢，你说它是同，说它是意不同呢都不得，都得了这个准确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说它同，这个六根同一性呢，但是它们用之相配，眼只能见，耳只能闻。咁啊，既然用中相配嘅成六根咧，我就能知佢系同啦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话你知佢系异，异即系唔同咯。咁啊，如果你知佢唔同，啊，但系佢就正中相知啊。咁话同一体证啦，咁你就不能讲佢系唔同。所以话说同，说唔同啦，都得咗佢呢个准确性啊。佢话同意就准。相識網情就是六層，以這個湛然妙覺明心相識而網有這個六根。那六根的本性未落根結之前，就是屬於這個第二法式的見分，就是相識網情。那上文呢就是跌入這個俗遊，那向下呢就是出這個俗名，就是自制五層就令人令俗啦，咁啊，如佛在世之时，咁啊，人寿就百岁，咁啊，其中亦有终了嘅，咁啊，现今人寿啊七十岁，咁啊，其中亦有终了，咁就唔论呢个寿命长短，乃是最飞上嘅寿命八万大劫咁长，都名为叫做命俗啊。点解咧？因为我哋嘅常住真心。正正明體咧，佢嘅壽命就係無量之無量嘅。咁現今聞咗呢個常住真心，咁佢所作嘅罪業咧，就係有德就有質啊，所以就名為佢嘅命座。佛阿彌就以今欲令見聞覺知嘅遠契而來，常落我淨，係應當先發。死生根本是依不生滅的圓暫正成，以暫的前期虛妄滅生復還圓覺，得圓明覺無生性為因定心的圓後圓成，我定修正。那麼這一段經文呢，就是自發的第二波，叫做依無生滅性，一合一虛空而。那麼無生滅性就是我们当人的清净佛性，那么佛性就本无自他，就是在这个凡夫为中，这个现今呢 我哋在呢个凡夫位中，就系指示我哋呢个动力当中啊，呢个见闻觉知，佢未落分别之前，我哋就叫佢为无生灭性啊。咁啊，以此呢个无生灭性系不生不灭，就系合持呢个虚空咧，系无可作啊，系无坏难道理。咁啊，依此呢个无生灭性为本修因啊，咁啊，如求实果不生不灭，咁就将有自处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就气浊受清，就系话嗰啲浊水。咁啊，你想求清水啊，你就响呢个浊水嘅前度求。若是话你放弃咗嗰啲浊水啊，就冇乜清水可得，你就在呢个浊水之中，就可以求到呢个清水啦。所以此一波嘅意思就系你去埋纯水啊，即浊水之中就系清水。就等于话你欲想求呢个不生灭心啊，云卷修因咧，你唔使去别处求，你就响呢个生灭心中去求。如果离咗呢个生灭真心啊，佢亦都冇呢个不生灭性可得，就如同你想用清水咧，就响呢个浊水嘅舌头，你唔浊水啊，就无清水可得一样。佢话因欲令见闻觉知嘅远契而来嘅常乐我性啊，只就系按阿难上文所请。或不获如来，就无如涅槃，就本法心罗。嗱，咁啊，如来就无如涅槃，咁啊，即是系常乐我净啊。咁阿难等已经开呢个圆顿解，但系仍然在呢个法位。咁啊，望于佛果菩提常乐我净啊，相去仲好远。咁啊，若是话以不生灭性为本修因啊，咁啊亦可以远契而来常乐我净。咁啊，若是话以生灭性为本修因咧，咁就对于呢个如来常乐我净啊，就无法契合呢个不生灭性，所以因得要契于呢个果觉，果觉亦都不离一心啊。因心是不生灭，果个亦是生灭，咁啊因果相契啊，所谓因该于果海，果亦切于呢个因缘，若因若果都是不生灭啊，系因果一致，佢话以当专集就死生根本，应当就系理所当然。即系唔需要改变啦，系好肯定啦。你应当要咁样做，咁啊就应当就专责啊，专心咧就要选择，咁啊亦都可以作为咧系放弃啊，意下咁样解。咁啊放弃啊，意下啲乜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死心根本啦。咁啊，呢个死心根本。即是一田的七种色，咁啊个对境取着因境而有心啊，都系属于生灭。咁啊，呢个生灭心就系属于呢个死心根本。咁啊，众生佢执呢个田七色系为我，即系以呢个圆心啊为自性。咁啊，现在佛啊就教佢：你欲想修行。正无相菩提啊，你就先先咧要放弃呢个死生根本而不用，咁啊放弃呢个死生根本而不用啊，就要用啲乜咧？佢话依不生灭，就圆三正成啦。咁放弃之下呢个死生根本而不用啦，咁啊佛咧就要佢啊。依呢个不生灭圆三正成啊，系为本身。嗱，咁啊，不生灭就系现前呢个见闻觉知嘅六根。 咁啊對頂嘅兩個語言動三啊，係不落分別。咁啊，依此嘅六根之性而起修，就名為佢哋以不生滅為本修因。咁啊，此個不生滅性係遍一切事，我哋叫佢做緣啊。所謂情結不當，就名為暫。咁啊，以此不生滅、情結不動、緣暫之性啊，而為呢個真因地心咧，咁就叫做以不生滅。是为本修因啦，所谓以暂就前期虚妄灭生啊，就话以此嘅以暂不动呢、这个不生灭之性啊，系前期呢、这个虚妄就灭生。咁啊，此个虚妄灭生，即是向来啊生生灭灭嘅攀缘心。咁啊，灭即是啦，系分别嘅妄想心。咁啊，现在啊。以呢个暂时不生不灭之心啊，系前期呢个虚妄灭生之心，咁啊，即是咧系脱离内缚啊，所谓反尘内照。咁啊，若是话以本身呢个以明圆通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虚妄灭生啦、啊，即系呢个虚妄灭生啊，就系、是、下文呢、这个第六卷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圓圓通裏邊啊，所謂解六劫嘅動、靜、聞、覺、空滅呢六種劫，咁啊，眾生隨此呢個虛妄滅生，所以就非生死，就以是生死啊。咁啊，現在佛話，你如果依呢個不生滅為本修因啊。反尘内照，重操自制，所谓初烟中入流亡所，咁啊，直至到生灭寂灭，寂灭完全不然消灭，就世戚世家，咁啊，嗰个时候咧，就叫做话复还就系圆觉啊，从此复还呢个不生不灭之国性，咁啊，不然明觉就无生灭心。为以地心到然后完成果地修正啊，此就系约呢个圆教初字但成嘅见道位，咁啊个初初正呢个本觉妙明真心之时，咁啊此个妙明本觉真心咧就系、是、不生不灭嘅，所以话你得此呢个妙明圆觉真心啊，呢、这个无生灭性为呢个因地心。咁啊，你依然呢个无生灭性为因地心啦，咁啊，然后啊，咁啊，渐渐修正，咁啊，最后咧就圆满成就啊，呢、这个无上嘅佛果菩提，佢话得呢个圆明觉性，无生灭性为呢个因地心咧，咁就然后可以完成呢个果地嘅修正啦，不二听。浊水就处于静气啊，个静心不动就沙土自沉，清水如泉就名为初浮，他尘烦恼个气脉纯水啊，就名为永遍根本无明，咁明相清净系一切变现啊，不为烦恼，皆合涅槃就清净了得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依呢个无生灭性。合呢个虚空二个第二科，叫做以二合法，即系以一个譬喻合相文反往归真嘅方便。佢以清净水，嗱咁啊有人咧，如果想用呢个清净水啊，咁你就唔使去别处求，你就响呢个浊水中去求，所以佢就要存呢个浊水啦。咁啊，目的就想求呢个清净。咁啊，譬如众生嘅心性，咁啊本来清净啊，咁因为起呢个无明，所以幻起呢个身心世界，就好似呢个清净就成为浊水咯。咁啊，如今你欲想还俗呢个不生灭性啊，你就依呢个生灭心中去求呢、这个无生灭性。就可以显现啦。 咁啊，你就在呢个生的真中，咁啊了达呢个无生的境，咁啊以此无生的境而修，咁啊渐去成就啊，又还翻你那不生灭的本性，你就属于从呢个无智慧中咧，就而起善行。佢话始于静气啊，嗱，咁我哋想将嗰啲浊水，你嘅情境啊，变成呢个清水咧。你就一定要揾一个器皿嚟到储藏起嚟，咁然后先至可以成浊水啊，成为清水啊嘛。咁啊，佢就储于呢个静气啦，用一个干净嘅器皿啦，咁啊装住嗰啲浊水，咁啊希望佢咧系平静下来啊，就成为清水啦。咁啊，譬如呢个行者，咁啊依呢个清净气啊。咁啊，依佛嘅开示，嚟向呢个止观妙门。咁啊，若话论呢个耳根圆通呢个耳门咧，就系、是、正式咧反文而性啊。所谓开耳文通，就系入流嘅网所。个静心不动就沙土自沉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用一个清净嘅器皿，咁啊，装住嗰啲浊水，你唔好搅动佢啊，你唔好喐动佢。总之唔好理佢，由得慢慢静啊，咁啊静心即系静的时间长，你又唔再去搅动佢嘅话咧，咁啊嗰啲泥沙同埋嗰啲灰土啊，佢由于你停息啊，你唔搅动佢之故，佢就慢慢慢慢咧，嗰啲沙石嗰啲泥土啊，佢就会沉咗落呢个盆底嘅下边。咁就譬如我哋一个修行人啊，若是我哋念念啊，咁啊依呢个不生灭性嚟到去观照，咁啊观久咧，所谓正心三烦恼啊，咁啊伏住，咁啊暂时就不起，咁啊就譬如啊，咁啊嗰啲浊水就静心不动啦，咁啊嗰啲沙土就当然系自己沉落啦。佢话清水就现前，咁啊如果个静心不动，沙土自沉啊，咁啊嗰啲沙土一沉啊，咁啊嗰啲清清静静嘅水咧就已经系现前啦。就譬如我哋本有佛性，咁啊一向为呢个烦恼所障啊，现在由呢个观行中心之故，咁啊将呢个烦恼伏住而不起啊。咁啊，呢个清净佛性咧，就将此现时，就将时啦。咁啊，名为初伏啊，就克尘烦恼。咁啊，嗰啲烦恼咧，就系真真灭灭。咁啊，好似嗰啲客同埋嗰啲灰尘一样啊，佢亦系咧真灭不停，所以叫做克尘烦恼啊。咁啊，现在话初伏克尘。烦恼咧，就系、是、由于依呢个无生灭性而起观照，咁啊念念观照时间长啦，所谓念久不生，咁啊嗰啲三烦恼啊就唔会生起清水念时，咁就叫做初初浊住嗰啲下层烦恼。嗱，咁啊亦都可以讲，你即使修行。在呢个修行力故啊，你自知烦恼已断，咁啊无明烦恼亦都熟住呢个位咧，在呢个圆教十信位，咁啊入呢个将士位啦。嗱，咁啊点叫做将士咧？就《圆觉经》里边讲啊，咁啊犹如镜中就显现其相，咁啊镜里边显现佢呢个相咧，咁啊就将士。咁啊，从观行入相智慧，从显自心啊，就系若咧呢个渐根性嘅人嘅渐渐收拾嘅境界。而家若是话动根者、利根者，只要不随分别啊，所谓旁证顿切，切即菩提。咁啊，现今咧就属于呢个渐根，所谓从显入心咧而修行。咁啊，虚伪嘅纯粹，咁名为永断啊，根本无明。咁啊，虽然在呢个相处位， 仍然不能力整成言。咁啊，如果话力整成言咧，就仍然系为整所动啊，就好似呢个沙土。咁啊，虽然你静下，佢已经沉咗啦，但系嗰啲沙土虽然沉，但系啲沙土仲未沉咧，掉咗去外边喎。咁啊，仍然捞埋嗰啲清水啊，只不过佢已经静咗。沉咗呢个盆底啫，咁只要再将佢搅动一下，嗰啲泥土咪又起咧，嗰盆水咪又似乎浊啊，咁就气如未沉啊，得到呢个不退转位，在呢个相处位中咧，仍然唔能够力整成圆，咁啊必定要去咗嗰啲泥，咁啊尽是系清水啦，个清水变一啲。泥土都冇晒啦，咁啊，对嗰阵先要点都搅动佢啊，佢都冇法要运作。所谓始终都系清净啊。就譬如我哋从呢个相处位，咁再进一步啊，所谓相见如前，分破无明，分正法身，入呢个大乘见道位，咁啊，然后入俗离生之时。永不为呢个境界所转啊！入呢个业教初时，得到呢个不退转，咁啊从此以去啊，我仲四十二品无名，入呢个妙觉佛果位，圆满菩提，咁先至叫做永远断咗呢个根本无名。咁啊到此嘅境界系点咧？佢话名相就精神啊！就是成了个佛果，所谓尽一就不杂，即是起信力所谓破和合的就自信正故。那么明信就属于多嘢得，就是此国自满。那么象征人呢，就是属于化身得，所谓本国理缘，不以这个多嘢的此国自要于你的精神发生的本国理，所谓一而都无二而唯一真心，到此清净本源周遍法界，咁就大用无边，土路有情，即是上文所谓唯妙国名，又能圆照法界啊！咁啊，亦即下文观音菩萨以明圆通。所谓不言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啊，咁啊亦是下文所谓重重三足十二相尽妙国尽无上道啊，咁啊亦即是下文就圆满菩提威无所得，咁啊就是明相精神而成佛道，咁啊一切就变现，咁啊到呢个时候可以从我起用。能一真二无之身化道十方，在在次次坐道场，利乐众生啊！所谓应以何身得道呢？即现何身而为之法，即日第六卷下文啊！观音菩萨嘅普门自愿，三十二应入诸国土，咁啊，亦即是弥勒菩萨所讲嘅从依即证啊，就流出无量而来做乜啊？就是化道众生啦，咁啊，亦如虚空藏菩萨，佛身任身能渐入啊，微尘国土，咁做乜事呢？就是广作佛事啊，系度众生，咁就叫做一切变现，属于个从果起用。嗱，咁啊，由此将个明相精神，即系释文所谓我以妙明不灭不增，合而来藏，而来藏为妙国名。是圆照法界啊，咁啊一切变现，即系上文所谓小中现大，系大中现小，个不为烦恼，咁啊虽然入生死，咁啊生死系不能污啊，圆转生死，入呢个烦恼五浊，烦恼不但不能污，能够澄清呢个五浊，咁啊因为成佛之后。所谓烦恼就永断啊，生死就永亡，所以能在生死烦恼之中不为其所染， 的儿童啊，去泥之后真是系清水啊！无论你点样去搅动咧，亦都冇法再成为浊水啦。所以成佛之后，不但不为尘恼所污，而且能转呢个众生嘅烦恼，所以能够一一身啊，独皆合涅槃嘅清净妙德。嗱，咁啊，涅槃就系所证呢个不生不灭理，由于不生不灭。就叫做常德啊，能够一切变现，遍法界众来利乐众生，降魔济外，皆得自在，就名为叫做我德。咁啊，一切烦恼永聚，二种生死以外，得到大法乐，咁就名为叫做乐德啊。咁五事烦恼究竟尽聚，系咪清净啦？就属于呢个净德啦。嗱，咁啊，将来咧就系答阿难问佛啊，咁话得获如来就无余涅槃，得陀罗尼就入佛之地。咁啊，佛咧就呵斥佢，要以呢个不生不灭为点修因啊，先至可以成就呢个不生灭果。但系此个不生灭心咧，就在呢个生灭心中去求，就唔系离开呢个生灭心咧，系没有不生灭性啊，就好似求清水一样，就在呢个浊水中去求，离浊水咧都越无呢个净水可得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二种决定义之的第一决定义啦。已经咧系解释完，咁啊下下咧就系、是、解释啊二种决定义之中嘅第二决定义。